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故宫博物院昨天在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故宫文创产品的阵营当中新增添了彩妆系列。故宫与一家科技公司将在3年时间内合作研发故宫口红和故宫美人面膜，通过微信小程序故宫文化创意馆发售，分别限量生产20000支和20000盒。记者注意到，微博平台故宫淘宝也同时推出了不同主题的彩妆产品。据了解，微信公众号故宫文化创意馆属于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管辖，而微博平台故宫淘宝属于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负责，旗下产品都是获得故宫授权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但记者在一些网上商城中搜索发现，用故宫口红关键词搜出的部分产品并没有经过故宫授权，消费者在购买时应细心辨别。今天是双十二，今年移动支付巨头们在这场购物节当中战事再次升级。记者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到12月23号，使用云闪付或者银联二维码进行付款，可以享受带一定额度封顶的5折优惠，覆盖线上线下40万家品牌商户。西藏自治区当雄县把自己的原创游牧情景音画师天湖四季牧歌昨天搬上了东城的舞台。据了解，原创游牧情景音画师天湖四季牧歌以当雄牧区群众一年四季的游牧生活为主线，传统牧歌传唱与情境表演相结合，以牦牛精神演化出来的游牧文化生活为背景，展示了当雄游牧民族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精神。舞台剧《婚姻情境》今晚开始在鼓楼戏剧场上演。这部剧是根据伯格曼的戏剧剧本进行创作，由著名导演郭士行执导，刘丹、何雨凡联袂主演。莽国剧团的第二部作品《年轮怪》今晚开始在西区剧场上演。这部剧依然延续他们独立探索风格，主创班底包括编剧沈诗奴，剧中的5位演员分别由王玉文、王艺言、栾小雨、孙兆坤、李翰林出演。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原野》今晚将以全新面貌呈现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由上海艺术中心出品的这部改编之作，由著名导演何念执导。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带来新作品的何念，将这部作品改编为现代版。他希望通过贴近时代的改编，能让这部经典作品被更多的年轻人接受。本月16号 ,BBC 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将在其首席客座指挥张贤的率领下，携手青年大提琴演奏家聂家鹏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奏响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3位俄罗斯作曲家的交响名作。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北京市青少年戏剧短剧作品大赛近日在民族宫大剧院落幕。在为期五天的比赛当中，全市各区共有27所中小学校以及少儿艺术团的36个戏剧短剧作品入围复赛，有336位小演员参与了大赛表演，其中最小的演员仅7岁，年龄最大的17岁。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了我们周三的板块了。那周三，在从12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就提醒大家了，因为到了2019年，我们回到 FM100.6 新闻台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周三来开视频直播。那整个12月份是让大家过渡和习惯的一个月份。今天我们依然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想要看到我们，可以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 APP 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有人说今天啊，第一次见到橘子老师。第一呢是橘子确实很久没来了。为什么呢？待会儿再跟你们说。首先要欢迎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 大家好。 为什么没来了呢？因为自从我们节目啊，就是频繁的邀请橘子老师上节目给我们介绍精油知识之外呢，就有很多更高大上的节目都看上了他啊，像芒果台的《我是大美人》啊。是吧，是这个名字吧？ 不是完美咖 哦，完美咖。他是也是还是维嘉和 小牙。 你看我们多么高大上的一个节目，嘉宾也变得更加的忙碌起来。所以呢，橘子老师很久没有来跟我们分享关于精油的一些知识了。芳香疗法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越来越多见了。所以你看像湖南卫视这样的平台和节目，也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在这个季节呀，或者是在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可以涉及到的芳疗的一些知识。今天因为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可以看到，所以呢橘子老师特别贴心带了好多精油来诱惑我。但是你先说一说现在这个味道，我们整个直播间弥漫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闻。我不会一会儿睡过去吧？ 不会不会不会， 提神吗？ 这个压箱底儿的宝物，这个是玫瑰精油 啊。就你说太贵然后舍不得用的那一支吗？玫瑰精油啊，它贵的原因是它提取很难， 是因为它的出油率很低。像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薰衣草，薰衣草大概200公斤出1公斤，但是玫瑰精油要3000到5000公斤，也就3到5吨的玫瑰花瓣，就是把咱俩淹没在这个直播间的花瓣那么多，才能提取出来1公斤的玫瑰精油。 而且因为大家知道花瓣得有多轻啊， 很轻， 我们这直播间的这个还得把那花瓣压实了，拼命的压实了才有可能说3到5吨哦，出1公斤， 1公斤。所以我们之前换算过，就是换算过程不说了啊，最后是大概一滴玫瑰精油需要100多克的玫瑰花瓣 哦。 所以就是现在我脑补一下， 对啊，你怎么这么奢侈呢？ 来，给你来点。 对，我待会儿广告的时候啊，现在咱俩离得太远了。好，微博和一直播，有人说这个微博上面的这个直播是没有声音的啊，就。好，那这个一直播的直播端现在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吗？会有一点点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手机在收音，所以大家戴上耳机好不好，戴上你们的手机啊，或者是电脑的这个耳机，就能听见我跟橘子用手机来收音的声音啦。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很应季，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我要是起得早了，或者是早上没有人跟我说话，我来上节目的话，全程都在清嗓子。全程下半段好一点了，下半段因为已经聊开了，聊半个小时，全程都是这样。这个呢其实是跟我们真的是睡了一晚上，空气很干， 对， 然后空气当中还有一些脏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因为冬天，那个就是季节的变化会容易让我们的抵抗力变低，然后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感冒嘛，都是跟嗓子啊，就直接的表现就是从嗓子能看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是冬季养肺的这样一个，其实也是跟大家说说整个呼吸道 呼吸的 啊，不单单是从肺开始吧，一直到出来，我们整个呼吸道的养护。今天呢我们都会请橘子老师给我们一些不是偏方的方法，好不好？因为昨天我看到微博热搜上面真的好可怕，拿那个什么辣椒面还是什么东西撒伤口，最后导致手指截肢。就是奶奶，就是一个奶奶用的土方，我当时我心里就一紧， 就听上去就好疼。 对，就而且你知道最后这个结果很可怕。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都不是什么土方偏方，不是啊，都是很有科学的，经过了我们芳疗师去验证它，同时呢也通过了国际上面的一些认可， 对， 是可以来使用的，养护我们呼吸道的方法。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疑问，说最近可能宝宝咳嗽，夜里咳嗽，对吧，还有夜里面因为现在很干嘛，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咳醒，我说再怎么办，我是喝水吗还是怎么样，这些处理的问题啊，有一些什么样处理的方法，都可以到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我们，向我们留言提问，就可以跟橘子老师和我来互动啦。微博和一直播 APP 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有人说没有看过橘子老师，是因为橘子老师在我们之前周五没有来过。对，你们答对了。没有机会嘛，能用我们这板块的限制。现在正好挪到周三了，又是橘子老师的主场啊，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还有人说这个刚才说31号是不是要直播？对， 跟大家解释一下，没错，31号因为是我个人跟乐享生活节目的一个告别啊，因为从1月1号开始我就不再担任这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了，所以呢12月31号是一个周一啊，虽然是周一，但是呢在这个时段我们也会开一直播，而且那天没有邀请嘉宾，因为其实当时我的编辑老师也问过我说，哎，31号你想请一个什么样的嘉宾跟你一起来告别，我说告别这事儿吧 自己来 啊，第一呢我要认真一点，第二呢就是哎我真的是怕自己到时候控制不住哭得稀了，你说哎我面对一个嘉宾多不好，那嘉宾心理压力多大，说你怎么看我哭得这么难，哭得这么沉重啊，就不好，所以呢我们就31号12月31号本月的最后一天，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自己在我们一直播的平台还有微博上面啊视频同步直播陪伴大家，嗯，对，但这个有人说虽然是分别啊，相信你我哦，你说什么相信，他说其实我想打想念你好了，说回到这个玫瑰精油，嗯，这么贵啊，我们又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精油的选择，所以玫瑰精油真的在市面上面，我们要说到那个30吨 三吨 哦哦 三千公斤是三吨 哦，三吨出一公斤， 嗯 啊，三吨的花瓣啊，这还不是花朵， 对 对，里边什么都摘掉了，花瓣啊，三吨的花瓣才能萃取出一公斤的玫瑰精油，所以它的市面价格比较合理的应该是。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有两种市面上可以见到两种，一种是纯的，纯的基本上就是5毫升，就比平常的瓶子要稍微小一点，大家应该看得到哈，我这个是大的10毫升的，这个是小的5毫升的，所以这个就要上千块几千块啊，市面上会有， 请问你刚才抹了多少，我现在跟你两米的距离我都能够清晰的闻到， 两滴，只有两滴 哦，那很浓郁耶， 对， 这两滴大家想象一下吧，就是你滴，其实真的你滴一滴，你是抹在了头发上， 我抹在头发上了 啊， 就是抓在手心，就我之前教过大家那个方法，抓在手心然后抓到头发上，嗯， 一滴起我觉得就够了，可能就可以至少持续一个上午是没有问题， 对，一会儿看直播结束了下一场的主持人会不会感受到 超哥进来说，哎，你们刚才在里边干了什么，喷了香水吗，哦，就这么贵啊， 嗯， 那真的我们在市面上面如果看到价格远低于这个的 但是这样的市面上还有可能会见到一种就是平价版的玫瑰，就是它不是百分百的，就是因为每个女人都想要一瓶玫瑰精油嘛，但是它的价格的确是相对来说贵一些，像比如说有一些商家会出到9.99%，就是它里面会 只有十分之一，是 对十分之一，但是它的价格就会亲民很多 那它剩下的都拿什么配啊， 剩下是拿基础油，嗯，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很多牌子都会有，比如说还有一些牌子会有茶树的那个低配版， 嗯， 就是那个稀释过的，这样子大家用起来，一个是你可以用很亲民的价格拥有一瓶玫瑰精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精油，就是这个应该是说商家为大家考虑，说我可以拥有一瓶玫瑰精油啊，这样子， 嗯， 但是它不影响它的效果，就无非是你在调配护肤那个复方油的时候，比如说原来你可能要加一滴玫瑰精油，那稀释版的这个你就可以。可以加2到3滴， 嗯， 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嗯嗯，好，那这个低配版的，如果它是9.9%， 嗯， 所以它的价格呢，也是你刚才说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吗？ 因为它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成分，所以不会直接的到十分之一，可能大概是1/5， 200块，200-300。 300-400块钱的样子， 啊，这样的纯玫瑰精油，但是纯的玫瑰精油我们一般用在哪里啊？除了抹头发，就是，像你这么奢侈的人， 抹头发已经是很奢侈了，基本上就是抹脸啊，或者是抹身上，嗯，就是配复方油来涂抹呀，或者泡澡，其实跟它的价格没关系，用法跟其他的精油都是一样的，只要看你的需求，主要是看你的需求。 泡澡也好奢侈啊， 嗯，是的， 但是它对于皮肤的这个保护或者是说可以 修复的效果其实 会特别好， 对，嗯， 哦，好了，说好的说呼吸道呢，怎么就被你的一两滴玫瑰精油就给魅惑到就是整个上半段恨不得都只想讲玫瑰精油，嗯， 不，我们来讲呼吸道，来， 好，这个有人说，有人问我啊，就在一直播上面说有没有想过请听友嘉宾陪你完美的收第一季。有想过，但是呢也要告诉大家，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啊，其实我们直播间很大，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机器，很多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像之前很多人说到的，说哎你嗓子不舒服你喝口水啊，我也跟大家解释过，我们直播间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水啊液体带进来的啊，大家可能是受到这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部电影的邓超老师的一些影响 哦， 觉得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干任何的事情，其实不是啊。我们作为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国家电台，我们是安全第一，安全播出是第一。不是说我请我们的听众来就不安全，但这个流程会比较长啊。大家也知道，今天都双十二了，我们有一点点来不及。其实我想过这个问题啊，然后呢，也确实这中间不可控的因素有很多。大家知道，在我直播的这1000多期，我们4年的时间当中，因为我们是上午时段，又很有可能赶上北京的早高峰，所以嘉宾迟到的时候很多。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那一天去麻烦我们的听众的原因啊，因为不可控的因素有很多，我也不想给大家留下任何的遗憾，就是这样啦，所以我解释清楚了吗？直播间用油可以吗？不可以啊，所以你看它的皮儿都没打开。刚才那两滴也是在我们的导播间抹的啊。说纯的抹会不会太奢侈？就是很奢侈啊，我刚才就跟他说呀。还有人说摩洛哥玫瑰精油是常常听到的或者被推荐的，是很出名或者是说最好的吗？ 摩洛哥玫瑰是不一样的品种，然后 为什么会很常听到啊？为什么大 家会？因为很多像比如说大牌的护肤品里面常常会提到，摩洛哥玫瑰，但是其实量或者是功效上怎么说呢？各有所长，不一样。它的香气会更，就是摩洛哥玫瑰的香气会更富裕一些。然后功效上呢，是大马士革玫瑰，产自保加利亚的大马士革玫瑰，功效上会更好一些。但是玫瑰的品种很多，其实。 还有人刚才问说，因为我不是说为什么31号我要自己直播，就是怕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嘛。说直播间不是不能见水吗？对呀，还有腐蚀性的水是吧？